仲有咧，关于润肤嘅，咁咧，嗰啲花士岭咧，咪系啲石油副产品嚟啊嘛，咁系会致癌啦。咁如果我用金油，会唔会好啲咧？ 我理解咧，大部分嘅金油都系石油产品嚟嘅吓，咁、我就唔会用咯。咁你要嚟做咩先？ 搽皮肤嘅。 系啊，咁你又干燥，你用椰子油咪得咯？ 咁系最后一个问题啦，系关于染头发嘅。咁咧，你又提过印度嘅 henna 咧，就 系 好天然嘅。咁咧就，但系咧市面有好多啲 henna 咧系话染唔同颜色噶，咁但系咪都系唔天然嘅咧？ 你問我經驗啦嚇，同埋我見過咁多人用啦，就唔染好過染啦嚇，始終都係傷嘅。不過嗱，點解染先？我染有兩個原因嘅，一個貪靚啦，嗱，我又中意藍色嚇，我又中意紫色去啊，即係或者係標奇立異，或者係上追上潮流。咁呢個係即係我哋好明白嘅。另外一個就係因為佢唔中意俾人睇到自己頭髮變白啊嘛，佢想製造個形象咧，我好青春啊咁樣，咁可以理解嘅。咁就可以唔染就唔染咯。不過呢，如果你染的話呢，就真係要睇下佢係有幾多化學嘅成分啦。印度出嗰啲呢都有好多化學嘅成分㗎。咁你就要睇下嗰間健康店佢入嗰啲貨。我同你呢都唔係咁專業㗎啦。咁你要信佢囉。邊一隻就係唔會含有乜咁樣之類。咁如果你真係好認真咁樣即係想染嘅呢，我都建議做下功課囉。即係話係上網嗰度睇下最毒係邊幾樣先，通常佢含有咩嘢。咁你去買嘅時候睇下佢有冇呢幾隻嘢咁囉。你俾啲時間我呢，我返去就我拆開返曬啲資料出嚟呢，就可以睇到㗎啦。咁囉。 好啊，唔該曬你啊，長哥。 好啊，多謝你。